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集。 整整的三年，祥子凑足了100块钱，他不能再等了。原来的计划是买辆最完全、最新式、最可心的车，现在只好按100块钱说了，不能再等，万一出点什么事再丢失几块呢？哎，正巧有辆刚打好的车，这是一辆定做而没钱取货的，跟他所期望的车差不甚多，本来值100多呀，可是因为定钱放弃了，车铺愿意少要一点。祥子的脸通红，手哆嗦着拍出96块钱来。我要这辆车。铺主打算挤到个整数，说了不知道多少好话，把他的车拉出去又拉进来，支开棚子又放下，按按喇叭，每一个动作都伴着一大串最好的形容词儿。最后还在钢轮条上踢了两脚，嘿，听听声吧，铃铛似的。拉去吧，你就是把车拉碎了，要是钢条软了一根，你拿回来把它拽到我脸上，100块少一分咱们吹。祥子把钱又数了一遍。我要这辆车，96。铺主知道是遇见了一个心眼的人，看看钱，看看祥子，叹了口气。哎，好啊，交个朋友，车算你的了，保6个月，除非你把大箱碰碎，我都给你白修理。保单拿着。祥子的手哆嗦得更厉害了，揣起保单，拉起车，几乎要哭出来。拉到了个僻静的地方，细细地端详自己的车，在漆板上试着照照自己的脸，哎呀，越看越可爱。就是那不尽合自己的理想的地方也都可以原谅了，因为已经是自己的车了。把车看得似乎暂时可以休息会儿了，他坐在水簸箕的新脚垫上，看着车把上发亮的黄铜喇叭，他忽然想起来，今年是22岁。因为父母死得早，他忘了生日是哪一天。自从到城里来，他没过过一次生日。好吧，今天买上了新车，就算是生日吧。人的也是车的，好记，而且车既是自己的心血，简直没什么不可以把人与车算在一块儿的地方。哎呀，可怎么过这个双寿呢？祥子有主意。头一个买卖必须拉个穿得体面的人，绝对不能是个女的。最好呢，是拉到前门，其次是东安市场， 拉到了，他应当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，比如热烧饼、加爆羊肉之类的东西。吃完了，有好买卖呢，就再拉一两个，没有呢，就收车。这是生日啊。自从有了这辆车，他的生活过得是越来越起劲儿了。拉包月也好，拉散座也好，他天天用不着为车份着急，拉多少钱全是自己的，心里舒服，对人就更和气，买卖也就更顺心。拉了半年，他的希望更大。哎，照这样下去，干上二年，至多二年，他就又可以买辆车。一辆，两辆，嘿，他也可以开车厂子呢。可是希望多半落空，祥子的也非例外。因为高兴，胆子也就大起来。自从买了车，祥子是跑得更快了。自己的车当然格外小心，可是他看看自己，再看看自己的车，假若不快跑的话，就觉得有些不是味儿。他自己自从到城里来，又长高了一寸多。他自己觉出来，仿佛还得往高里长呢。不错，他的皮肤与模样都更硬邦与固定了一些，而且上嘴唇上已经有了小小的胡子。可是他以为应该再长高一些。当他走到个小屋门或者是街门，而必须大低头才能进去的时候，心中暗自喜欢，因为他已经是这么高了，而觉得还正在生长，他似乎既是个成人又是个孩子，非常有趣。这么大的人拉上那么美的车，他自己的车，弓子软得颤悠颤悠的，连车把都微微的动弹。车厢那么亮，垫子是那么白，喇叭是那么响，跑得不快，怎么对得起自己呢？怎么对得起那辆车呢？这一点儿不是虚荣心，而似乎是一种责任，飞快跑，飞跑不足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与车的优美。那辆车也真是可爱，拉过了半年来的，仿佛处处都有了知觉与感情。祥子的一扭腰、一蹲腿，或者是一直脊背，他都就马上应和着，给祥子以最顺心的帮助。他与他之间没有一点隔膜别扭的地方。感到遇上地平人少的地方，祥子可以用一只手拢着把，微微轻响的皮轮子像阵利索的小风似的催着他跑，飞快而平稳。拉到了地点，祥子的衣裤都拧得出汗来，哗哗的，像刚从水盆里捞出来的。他感到疲乏，哎，可是很痛快的，值得骄傲的一种疲乏，如同骑着名马跑了几十里那样。假若胆壮不就是大意，祥子在放胆跑的时候可并不大意。车是他的命， 他知道怎么样的小心。小心与大胆放在一处，他便越来越自信，他深信自己与车是铁做的。因此他不但敢放胆子的跑，对于什么时候出车也不大考虑。他觉得用力拉车去挣口饭吃是天下最有骨气的事，他愿意出去，没人可以拦住他。外边的谣言他不大往心里听，什么西园又来了兵，什么长辛店又打了仗，什么西直门外又拉了夫，什么齐卧门已经关了半天，他都不大注意。自然街上铺户都已经上了门，而马路上站满了武装警察与保安队，他也不便故意去找不自在，也和别人一个样急忙收了车。可是谣言他不信，他知道怎么样谨慎，特别是因为车是自己的。但是他究竟是乡下人，不像城里人那样听见风就是雨。再说他的身体使他相信，即使不幸赶到点儿上，他必定有办法，不至于吃很大的亏。他不是容易欺负的，那么大的个子，那么宽的肩膀。战争的消息与谣言几乎每年随着春麦一块儿往起涨，麦穗与刺刀可以算作北方人的希望与忧惧的象征。祥子的新车刚交半岁的时候，正是麦子需要春雨的时节。春雨不一定顺着人民的盼望而降落，可是战争不管有没有人盼望，总会来到。谣言吧，真事儿吧，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做过庄稼活，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，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，他只关心他的车。他的车能产生烙饼与一切食物，因为是块万能的田地，很顺顺地随着他走，一块活地，宝地。因为缺雨，因为战争的消息，粮食都涨了价钱，这个祥子知道。可是他和城里人一样的，只会抱怨粮食贵，而一点主意没有。粮食贵贵吧，谁有法叫他贱呢？这种态度使他只顾自己的生活，把一切祸患灾难都放在脑后。设若城里的人对于一切都没有办法，他们可会造谣言，有时是完全无中生有，有时把一分真事说成十分，以便显出他们并不愚傻于不做事。他们像些小鱼儿，闲着的时候把嘴放在水瓶上，吐出几个完全没有用的水泡也怪得意的。在谣言里最有意思的是关于战争的，别种谣言往往始终是谣言，好像谈鬼说狐那样，不会说着说着就真见了鬼。关于战争的，正是因为根本没有正确的消息，谣言反倒能立竿见影。在小节目上也许与真实有很大的出入，可是对于战争本身的有无，十之八九是正确的。要打仗了，这句话一经出口，早晚准会打仗，至于谁和谁打与怎么打，那就一个人一个说法。祥子并不是不知道这个， 不过干苦工的人们连拉车的也在内，虽然不会欢迎战争，可是碰到了他也不一定就准倒霉。每逢战争一来，最招慌的是阔人，他们一听见风声不好，赶快就想逃命，钱使他们来得快也跑得快，他们自己可是不会跑，因为腿脚被钱坠得太沉重，他们得雇许多人坐他们的腿，箱子得有人抬，老幼男女得有车拉。在这个时候，专卖手脚的哥们的手与脚就一律跪起来了。 嘿，前门东车站。 哪儿？ 东车站。 哦，干脆就给1.45元，不用驳回，兵荒马乱的。 就是在这个情形下，祥子把车拉出城去。谣言已经有十来天了，东西已经都涨了价，可是战事似乎还在老远，一时半会儿的打不到北平了。祥子还照常拉车，并不因为谣言而偷点懒。有一天拉到了西城，哎，他看出点棱缝来。在护国寺街西口和新街口，没有一个招呼去西园的，去清华的。在新街口附近，他转悠了一会儿，听说车已经都不敢出城，西直门外正在抓车，大车、小车、骡车、洋车是一起抓。他想喝碗茶，就往南放车。车口的冷静显出真正的危险。他有相当的胆子，但是不便故意的走死路。正在这个节骨眼儿，从南来了两辆车，车上坐着的好像是学生，拉车的一边走一边喊：“有上清华的没有？哎，清华啊！”车口上的几辆车没有人搭茬儿。大家有的看着那两辆车淡而不厌的微笑，有的叼着小烟袋坐着连头也不抬。那两辆车还继续的喊：“咱们都哑巴了，清华。”哎，2元吧，我去。一个年轻光头的矮子看别人不出声，开玩笑似的答应了这么一句。拉过来再找一辆。哎，那两辆车停住了。年轻光头愣了一会儿，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好了。别人还都不动，祥子看出来出城一定有危险，要不然2元清华、平常只是2-3毛钱的事儿，为什么会没人抢呢？他也不想去。可是那个光头的小伙子似乎打定了主意，要是有人陪他跑一趟的话，他就豁出去了。他一眼看中了祥子：“大个子，你怎么样？”大个子三个字儿把祥子招笑了，这是一种赞美。他心中打开了转，凭这样的赞美，似乎也应当捧那身矮胆大的光头一场。再说呢，2元是2元，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。危险难道就那么巧？况且前两天还有人说天坛住满了兵，他亲眼看见的那儿啊，连个兵毛也没有。这么一想，他把车拉过去了。拉到了西直门，门洞里几乎没有什么行人，祥子的心凉了一些。 光头也看出不妙，可是还说笑着：“嘿，招呼吧，伙计，是福不是祸，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。”祥子知道事情要坏，可是在街面上混了这几年，不能说了不算，不能耍老娘们脾气。出了西直门，真是连一辆车也没遇上。祥子低下头去，不敢再看马路的左右，他的心好像直顶他的肋条。到了高粱桥，他向四围打了一眼，并没有一个兵，他又放了点心。哎，两块钱到底是两块钱，他盘算着，没点胆子哪能找到这么巧的事。他平常很不喜欢说话，可是这阵儿他愿意跟光头的矮子说几句。街上清静的真可怕。哎，伙计，抄土道走吧，马路上那还用说。矮子猜到他的意思，只要一上便道，咱们就算有点底儿了。还没拉到便道上，祥子和光头的矮子连车带人都被十来个兵抓去了。虽然已经到妙峰山开庙进香的时节，夜里的寒气可还不是一件丹山所能挡得住的。祥子的身上没有任何累赘，除了一件灰色单军装上衣和一条蓝布军裤，都被汗呕得奇臭。有这身破军衣，他想起自己原来穿着的白布小褂，跟他那套银丹式林蓝的夹裤褂，那是多么干净体面。是的，世界上还有许多比银丹式林蓝更体面的东西，可是祥子知道自己混到那么干净利落已经是怎么样的不容易。闻着现在身上的臭汗味，他把以前的挣扎与成功看得是分外光荣，比原来的光荣放大了十倍。他越想着过去，就越恨那些个兵。他的衣服、鞋帽、洋车，甚至于系腰的布袋都被他们抢了去，只给他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身伤和满脚的泡。不过衣服算不了什么，身上的伤不久就会好的。可他的车，几年的血汗挣出来的那辆车没了。自从一拉到营盘里就不见了，以前的一切辛苦困难都可一眨眼睛的忘掉，可是他忘不了这辆车。吃苦他不怕，可是再弄上一辆车不是随便一说就行的事儿，至少还得几年的功夫。过去的成功全算白饶，他得重打鼓另开张，是大头来呀。祥子落了泪，他不但恨那些个兵，而且恨世上的一切。凭什么把人欺负到这个地步呢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他喊了出来。这一喊虽然痛快了些，马上使他想起危险来。别的先不去管他吧，逃命要紧。他在哪儿？他自己也不能正确地回答出来。这些个日子 他随着兵们跑，汗从头上一直流到脚后跟，走得扛着拉着或推着兵们的东西，站住他得去挑水烧火喂牲口。他一天到晚只知道怎么样把最后的力气放在手上脚上，心中成了块空白。到了夜晚，头一挨地，他就像死了过去，而永远不再睁眼也并非一定是件坏事。最初他似乎记得兵们是往妙峰山一带退却，既至到了后山，他只顾得爬山了，而时时想到不一定哪个时候他会一跤摔到山涧里，把骨肉被野鹰们捉尽。在山中绕了许多天，忽然有一天山路越来越少，当太阳在他背后的时候，他远远地看见了平地。晚饭的号声把出营的兵丁唤回，有几个扛着枪的牵了几匹骆驼。骆驼，祥子的心一动，忽然他会思想了，好像迷了路的人忽然找到了一个熟识的标记，把一切都极快地想了起来。骆驼不会过山，他一定是来到了平地。在他的知识里，他晓得京西一带，像八里庄、黄村、北新安、莫市口、五里屯三家店都有养骆驼的。难道绕来绕去绕到了莫市口来了吗？这是什么战略呀？假如说这群只会跑路跟抢劫的兵们也会有战略，他不晓得。可是他确实知道，假如这真是莫市口的话，兵们必是绕不出山去，而想到山下来找个活路。莫市口是个好地方，往东北可以回到西山，往南可以奔长辛店或丰台，一直出口子往西也是条出路。他为兵们这么盘算，心里也就为自己画出了一条道来。这到了他逃走的时候了，万一兵们再退回乱山里去，他就是逃出兵们的手掌，也还有饿死的危险。要逃就得趁这个机会，由这儿一跑，他相信一步就能跑回海淀。虽然中间隔着那么多的地方，可是他都知道啊，一闭眼他就有了个地图。这儿是莫市口，哎呀，老天爷，这可必须是莫市口。他往东北拐，过金顶山、李王坟就是八大处，从四平台往东奔杏子口就到了南新庄。为是有些遮阴，他顶好还顺着山走，从北新庄往北过魏家村，往北过南河滩，再往北到红山头，结王府敬义园了。嘿，找到敬义园，闭着眼他也可以摸到海边去。他的心要跳出来，这些日子他的血似乎全流到四肢上去，这一刻仿佛全归到心上来，心中发热，四肢反倒冷起来，热望使他浑身发颤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继续收听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，朗诵董行吉。 祥子想到能一步跑回海淀，一直到半夜他还合不上眼。希望使他快活，恐惧使他惊慌。他想睡，但是睡不着，四肢像散了似的在一些干草上放着，什么响动也没有，只有天上的星星伴着自己的心跳。骆驼忽然哀叫了两声，啊，离他不远，他喜欢这个声音，像夜间忽然听到鸡鸣那样，使人悲哀又觉得有些安慰。远处有了炮声，很远但清清楚楚的是炮声。他不敢动，可是马上营里乱起来，他闭住了气，啊，机会到了。他准知道兵们又得退却，而且一定是往山里走。这些日子的经验使他知道，这些兵的打仗方法和困在屋子里的蜜蜂一样，只会到处的乱撞。有了炮声，兵们一定得跑，那么他自己也该精神着点了。他慢慢的闭着气在地上爬，目的是在找他那几匹骆驼。他明明知道骆驼不会帮助他什么，但他和他们既同是俘虏，好像必须有些同情。军营里是更乱了，他找到了骆驼，他们在黑暗中趴伏着，除了粗大的呼吸，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似乎天下都很太平。这个叫他壮起点胆来，他趴在骆驼旁边，像兵丁藏在沙口袋后边那样。极快的他想出来个道理，炮声是由南边来的，即使不是真心作战，至少也是个此路不通的警告。那么这些个兵还得逃回山中去，真要是上山，他们不能带着骆驼，这样骆驼的命运也就是他的命运。他们要是不放弃这几个牲口呢，他也跟着完事儿；他们忘了骆驼，他就可以逃走。他把耳朵贴在地上，他听着有没有脚步声来，心跳得极快。不知等了多久啊，始终没有人来拉骆驼。他大着胆子坐起来，从骆驼的双峰间望过去，什么也看不见，四外极黑。哎，逃吧，不管是吉是凶，逃啊。祥子已经跑出二三十步去，可是又不肯跑了。他舍不得那几匹骆驼，他在世界上的财产现在只剩下了自己的一条命，就是地上的一根麻绳他也乐意拾起来，即使没用还能稍微安慰他一下，至少他手里有条麻绳，不完全是空的。逃命是要紧，可是赤裸裸的一条命有什么用呢？ 他得带走这几匹牲口。虽然还没想起骆驼能有什么用处，可是总得算是几件东西，而且是几块不小的东西。他把骆驼拉了起来。对待骆驼的方法他不大晓得，可是他不怕他们，因为来自乡间，他敢挨近牲口们。骆驼们很慢很慢地立起来，他顾不得仔细调查他们是不是都在一块拴着，觉得可以拉着走了，他就迈开了步，不管是拉起了一个还是全板。一迈步，嘿，他后悔了。骆驼是走不快的，不但是得慢走，还需极小心的慢走。骆驼怕滑，一汪水一片泥都可以叫他们劈了腿或者是折了膝。骆驼的价值全在四条腿上，腿一弯全弯，而祥子呢是想逃命啊。可是他不肯再放下他们，一切都交给天了，白得来的骆驼是不能放手的。因为拉惯了车，祥子有些辨别方向的能力。虽然如此，他现在心中可有点乱。当他找到骆驼们的时候，他的心似乎全放在他们身上。既至把他们拉起来，他弄不清哪儿是哪儿。天是那么黑，心中是那么急，即使他会看看星星，调一调方向，他也不敢从容地去这么办。这时候的星星在他的眼里好似比他还着急，你碰我，我碰你的，在黑空中乱动。祥子不敢再看天上，他低着头，心里急，而脚步不敢放快地往前走。他想，即使拉着骆驼，就需顺着大道走，不能再沿着山坡。由莫市口啊，假如这是莫市口，到黄村是条直路。这既是走骆驼的大路，而且一点不绕远儿。不绕远儿，在一个洋车夫心里有很大的价值。不过这条路上没有遮掩，万一再遇上兵呢？即使遇不上大兵，他自己这身破军装，脸上的泥跟那一脑袋的长头发，能使人相信他是个拉骆驼的吗？不像，绝不像个拉骆驼的，倒像是个逃兵。逃兵被关中拿去还倒是小事，叫村中的人们捉住，至少是活埋。想到这儿，他哆嗦起来。背后骆驼蹄子噗噗的轻响，猛然吓了他一跳。他要打算逃命，还是得放弃这几个累赘。可是到底不肯撒手骆驼鼻子上的那条绳子。走吧，走，走到哪儿算哪儿，遇见什么说什么，活了呢赚几条牲口，死了呢认命。可是他得把军衣脱下来，一把领子扯了，那对还肯负责任的铜扣子也被揪了下，扔在黑暗中连个响声也没发。然后他把这件没领子没扣子的单衣斜搭在身上，把两只袖子在胸前结成个大结子，像背包袱那样。这样，哎，他以为还可以减少些败兵的嫌疑，裤子也往高了点，他知道这还不十分像拉骆驼的。 可是至少也不完全像个逃兵了。加上他脸上的泥，身上的汗，大概也够个没黑子的谱。他的思想很慢，可是想得很周到，而且想起来马上就去执行。夜黑天里没人看见他，他本来无需乎立刻这样办，可是他等不得，他不知道时间，也许忽然就会天亮。既然没有顺着山路走，他白天没有可以隐藏起来的机会。要打算白天也照样赶路的话，他必须使人相信他是个没黑子。想到了这个，也马上这么办了。他心中痛快了点，好像危险已经过去，而眼前就是北平了。他必须稳稳当当的快到城里，因为他身上没有一个钱，没有一点干粮，不能再多耗时间。想到这儿，他想骑上骆驼，省些力气，可以多挨一会儿饥饿。哎，可是不敢去骑呀，即使很稳当，也得先叫骆驼跪下，他才能上。时间是值钱的，不能再麻烦。况且他要是上了那么高，就更不容易看清脚底下。骆驼要是摔倒，他也得陪着。不，就这样走吧。大概的，他觉出是顺着大路走吧，方向地点都有些茫然。夜深了，多日的疲乏与逃走的惊惧使他身心全不舒服。即至走出了一些路，脚步是那么平匀缓慢，他渐渐的仿佛困倦起来。夜还很黑，空中有些湿冷的雾气，心中更觉得渺茫。四处什么也看不见，就好像全世界的黑暗都在等着他似的。由黑暗中迈步，再走入黑暗中，身后跟着那不声不响的骆驼。外边的黑暗渐渐习惯了，心里似乎停止了活动，他的眼不由得闭上，不知道是往前走呢，还是已经站住了，心里只觉得一浪一浪的波动，好像一片波动的黑海，黑暗与心结成一气，都渺茫，都起落，都恍惚。忽然心中一动，像想起一些什么，又似乎是听见了一些声响，说不清，可是又睁开了眼，他确实还往前走呢，忘了刚才是想起什么来，四处也并没有什么动静，心跳了一阵，渐渐的又平静下来。他嘱咐自己，不要再闭上眼睛，也不要再乱想，快快的到城里是第一件要紧的事。可是心中不想事，眼睛就很容易再闭上。他必须想念着点什么，必须醒着。他知道一旦倒下，他可以一气儿睡三天。想什么呢？他的头有些发昏，身上潮漉漉的难过，头发里发痒，两腿发酸，口中是又干又涩。他想不起别的，只想可怜自己，可是连自己的事也不大能详细的想了。他的头是那么虚空昏胀，仿佛刚想起自己又把自己忘记了，像是要灭的蜡烛，连自己也不能照明了自己似的。再加上四围的黑暗， 使他觉得像在一团黑气里浮荡。虽然知道自己还存在着，还往前迈步，可是没有别的东西来证明他准是在那儿走着。他永远没尝过这种惊异不定的难过与绝对的寂寞。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他坐下，要是他就这么死去，就是死后有知，他也不会记得自己是怎么坐下的和为什么坐下的。坐了五分钟还是一点钟，他不晓得。他也不知道他是先坐下而后睡着了呢，还是先睡着了的而后坐下的。大概他是先睡着了而后坐下的，因为他的疲乏已经能够使他站着睡去。他忽然醒了，不是那种自自然然的由睡而醒，而是猛地一下，像由一个世界跳到另一个世界，都在一睁眼的功夫里。看见的还是黑暗，可是很清楚地听到一声鸡叫，是那么清楚，好像有个坚硬的东西在他脑子里划了一下。他完全清醒过来。骆驼呢？他顾不得想别的。啊，绳子还在手里，骆驼也还在他旁边，他心中安静了。懒得起来，身上酸懒，他不想起来，可也不敢再睡，他得想，细细的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想起他的车，他喊出了：“凭什么？凭什么？”但是，空喊是一点儿用处没有的。他去摸摸骆驼，他始终还不知道自己拉了几匹。摸清楚了，哦，一共三匹。他不知道这是太多还是太少，他把思想集中到这三匹身上，虽然还没有想妥一定怎么办，可是他渺茫地想到他的将来全仗着这三个牲口。哎，为什么不去卖了他们，再买上一辆车呢？想到这儿，他几乎要跳起来，可是他没有动，好像因为先前没想到这样最自然最省事的办法而觉得应当惭愧似的。喜悦胜过了惭愧，他打定了主意，刚才不是听到鸡叫吗？即使鸡有时候在夜间一两点钟就打鸣，反正离天亮也不甚远了，有鸡叫就必有村庄，说不定，哎，也许是到了北兴安吧。那儿有养骆驼的，得赶快的走，能在天亮的时候赶到，把骆驼出了手，他可以一进城就买上一辆车。兵荒马乱的期间，车必定便宜一些。他只顾了想买车，好像卖骆驼是件毫无困难的事。想到骆驼与洋车的关系，他的精神壮了起来，身上好似一向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。假若他想到拿这三匹骆驼能买100亩地，或者可以换几颗珍珠，他也不会这么高兴。他极快地站起来，扯起骆驼就走。他不晓得现在骆驼有什么行市，只听说过在老年间没有火车的时候，一条骆驼要值一个重50两的银元宝。因为骆驼力气大，而吃的比骡马还省。他不希望得3个大元宝，只希望换个 本八十的正好够买一辆车的。越走天越亮了，不错，亮处是在前边，它确实是朝东走呢。即使他走错了路，方向可是不差。山在西，城在东，他晓得这个。寺外由一致的漆黑渐渐能分出深浅，虽然还辨不出颜色，可是田亩远树已经都在普遍的灰暗中有了形状。星星渐稀，天上罩着一层似云又似雾的灰气，他也能看到自己身上的一切，虽然是那么破烂狼狈，可是能以相信自己确实还活着呢，好像噩梦初醒的时候那样，觉得生命是何等的可爱。看完了他自己，回头看了看骆驼，和他一样的难看，也一样的可爱。正是牲口脱毛的时候，骆驼身上已经都露出那灰红的皮，只有东一绺西一块的挂着些零散的没力量的随时可以脱掉的长毛，像一些兽中的庞大的乞丐。顶可怜的是那些长而无毛的脖子，那么长，那么秃，弯弯的，蠢笨的，伸出老远，像条失意的兽龙。可祥子不憎嫌他们，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不体面，到底是些活东西。他承认自己是世上最有运气的人，上天送给他三条足以换一辆洋车的活宝贝，这不是天天能遇到的事。他忍不住地笑了出来。灰天上透出些红色，地与远树显得更黑了，红色渐渐地与灰色融调起来，有些地方变成灰紫的，有的地方特别的红，而大部分的天色是葡萄灰的。又待了一会儿，红中透出明亮的金黄来，各种颜色都露出些光。忽然，一切东西都非常的清楚了，跟着东方的早霞变成了一片深红，头上的天显出蓝色，红霞碎开，金光一道一道的射出，横的是霞，直的是光，在天的东南角织成一部极伟大光华的蜘蛛网。绿的田、树、野草都由暗绿变为发光的翡翠，老松树的干上染上了金红，飞鸟的翅儿闪起金光，一切东西都带出了笑意。祥子对那片红光要大喊几声啊！自从一被大兵拉去，他似乎没看见过太阳，心中老在咒骂，头老低着，忘了还有日月，还有老天。现在他自由地走着路，越走越光明，太阳给草叶的露珠一点金光，也照亮了祥子的眉发，温暖了他的心呐。他忘了一切困苦，一切危险，一切疼痛，不管身上是怎样的褴褛污浊，太阳的光明与热力并没有将他除外。他是生活在一个有光有热的宇宙里， 他高兴，他想欢呼啊。看看身上的破衣裳，再看看身后边的三匹脱毛的骆驼，他笑了笑。就凭四条这么不体面的人和牲口，他想，嘿，居然能逃出危险，能又朝着太阳走路，嘿，真透着奇怪。不必再想谁是谁非了，一切都是天意。他放了心，缓缓地走着，只要老天保佑他，什么也不必怕。走吧，就是一时迈不出骆驼去，似乎也没大关系了。先到城里再说，他可想再看见城市，虽然那里没有父母亲戚，没有任何财产，可是那到底是他的家，整个的城都是他的家，一到那儿他就有办法。远处有个不小的村子，村子外边的柳树像一排高而绿的护兵，低头看着那些矮矮的房屋，屋上浮着些炊烟，远远地听到村犬的吠声，非常的好听。他就一直奔了村子去。假若可能的话，他想要一点水喝，就是要不到水也没有关系，他既没死在山中，多渴一会儿又算得了什么。村子里的狗向着他叫，他没大注意，妇女和小孩们注视着他，使他不大自在。他必定是个很奇怪的拉骆驼的，他想，要不然大家为什么这么呆呆地看着他呢？他觉得非常的难堪，兵们不拿他当个人，现在到了村子里，大家又看他像个怪物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好了。他的身脸力气一向使他自尊自傲，可是在过去的这些日子里，无缘无故的他受尽了委屈与困苦。村子里的唯一的一条大道上，猪尿马尿与污水汇成好些个发臭的小湖，祥子唯恐把骆驼滑倒，很想休息一下。道北有个脚比阔气的人家，后边是瓦房，大门可是只拦着个木栅的，没有大门，没有门楼。祥子心中一动，瓦房嘛是财主，木栅栏而没有门楼，养骆驼的主啊。好吧，他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吧，万一有个机会把骆驼打发出去了呢。 听众朋友，老舍的长篇小说《骆驼祥子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